有啥呀？哎，明月呀、啊，你爹腐败了？ 没有啊。 那还选村主任干啥？我忙着呢。 哎，老四爷，说回来走吧。 对， 您说回来走吧。走 吧，走吧。 哎， 走吧。你们 哎， 走 吧。哎，来来来来来。 到哪儿呀？我这坐这儿。哎，老四。 哎， 好。你看这帽子 啊，是是是是是。 哎，老四爷，我问问你，这上边有没有你提的人啊？ 没有。 我谁都没提。 哎，老四爷，您这啥态度啊？ 啥态度？我活了84了。 83。 我就84。 对，就84。 你不说84，该死他就不死了。 那可 不。老四爷，咱说的是选举。 选举那事儿见多了，上边提个人得了呗。 老四爷，这回可不一样，是民选 啊， 也叫海选。 海选呐、 啊， 海选也没我的事。 哎，那可不一定，那我就想选你老四爷。 哎，妈的，这 事儿啊！ Oh! 出没脑，没根没上来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老少爷们，我躲远着点儿， 咋的？ 想寻找上爱死的兵。 这事办的，兵营不是兵营 啊， 部队 咋不对啊？ 金福哥， 水有源来，树有根，得瓜当须臾，种瓜根。 大话压人， 不服咋的？ 不服，金福哥，

心头